城市的灯火，

想想红尘多少遗恨，到底那一天再不再惆怅忧伤，星空微亮泪眼汪汪，思念今日登场，此时此刻月光飞比寻常。 看着你说谎的样子，这